马占山在担任伪职期间想方设法不在卖国文件上签字，甚至自称不识字。马的确文化程度较低，但自己的名字还是能写的，这样说纯属故意。第三，马占山仅任伪职一个月，随即于四月辗转到达黑河，立即重新举义继续抗日。从伪满脱身的马占山经过周密计划，竟然从日军手中弄到了伪满币2000多万元现金，相当于银元200万元、300匹战马和10级卡车各种物资，成为此后黑省抗战的重要经济和物资保障。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去职就和马占山反正一事有很大关系。马占山要是假投降，大约是天下赚的最多的假投降了。要知道江桥抗战出兵的经费不过才30万银元。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方资料中，马占山军的图片和文字介绍都较为丰富。程志远是一名毁誉参半的原东北军将领，作为黑龙江省骑兵指挥官，他配合马占山在江桥顽强抗击日军进攻，作战颇为英勇，此后也曾多次与日军作战，堪称早期抗日将领中较为善战者。但是1932年2月马占山接受伪满职务时，程也随马返回齐齐哈尔与日军合作。在马占山再举义旗时，程志远没能与其一起离开齐齐哈尔，日方任命其为代理黑龙江省警备司令。事后马占山约其内应抗日，被程拒绝，他的部队参加了其后与马占山军的交战，因此人们大多视其为晚节不保。然而近年史料显示，程志远不响应马占山约其起义的要求，主要原因是因为马从齐齐哈尔出走以后，程作为马的亲信已被日军控制，失去了对本部人马的主导权和行动自由，连齐齐哈尔都不能出，根本不可能带兵起义了。1933年程在长春遇到诱降马占山的关键人物大汉奸赵仲仁，程志远对赵恨之入骨，故此在一次饮宴之后派人将赵暗杀了。此后程被软禁，第二年神秘死去，终年56岁，至今不明详情。由此看来，程志远虽然晚节不保，但或许默写的历史背后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程志远在国内史料中至今未留下照片，这张在日本发现的照片可能多少填补了历史的一个空白。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笔者是更愿意相信马占山当时的举动是内外交困之下按照绿林习惯施展的一个手段。毕竟此前此后马占山抗日的决心和功绩都可说天日可见。由于遭到这等讹诈，日军对马占山可谓恨之入骨。从1932年6月10日到7月27日，关东军连续组织了8次对马占山的攻击，都被马占山巧妙地摆脱或打退。此间马占山针锋相对，多次发动对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反攻。由于众寡悬殊，孤悬敌后，马占山等领导的黑龙江保卫战最终以失败结束。1932年12月5日马占山从满洲里随苏炳文军撤入苏联。1933年1月10日黑龙江省省政府所辖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东宁陷落，至此黑龙江省全境陷落。退出东北的马占山在西安事变中率先响应，在文告上签字，此后组织东北挺进军， 一度试图反攻东北。东北抗日联军为此还曾经派出王明贵将军所部翻越大兴安岭西征内蒙古进行接应。马占山抗日坚决，他顽强的抵抗也赢得了敌人的尊敬。在日方文件中，将马占山称作荒野中的英雄。日本当时的文献将其与张学良、王以哲、唐聚武并列为伪满建国初期对伪满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所谓四大寇。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2年7月29日，在黑龙江省和义勇军作战日本关东军，宣布了一个令日军上下欢欣鼓舞的消息，那就是中国抵抗军在黑龙江最重要的灵魂人物，黑龙江省代省主席马占山在安固的战斗中被日军击毙。根据日军报道，关东军步兵第15联队在安固镇附近袭击了正在行军途中前往吉林联系当地义勇军组织反攻哈尔滨的马占山总部。日军称，马占山先是战马中弹而死，而后自己也在追击中被日军击毙于罗圈甸子。在最后的战场，日军找到了一具着高级黄泥军服军官的遗体，此人身材瘦小，鼻下有须，与马占山平时的形象极为相似。从他身挎的皮质公文包里搜出了马占山的名帖以及私人印章一枚，还有溥仪送给马占山的御制镶金名贵烟具一套。据此，日方认为这便是马占山，确认其已经死亡。日本记者在袭击现场拍摄的照片上，身后的民房、树林、死马依稀可见。对于这个战果，关东军感到万分高兴，连续举行庆祝活动，并迅即上报，认为北满的平定指日可期。之所以日军对此如此欢心，是因为马占山这个名字已经让他们非常头疼了，而且头疼了太多时间。且不论江桥抗战和其后的马的诈降和重举义旗，马占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号召，让黑土地上的抵抗者望身警从，前赴后继。眼看黑龙江占领在即，却闹出一个反攻齐齐哈尔的围城大战，眼看抵抗力量日渐削弱，却突然闹出数万义勇军，一切的源头似乎都指向这个马占山。由于马占山的号召力和他黑龙江省代省主席的头衔，马成为日军攻占黑龙江过程中的头号对手。马占山善于用兵，熟悉当地情况，从齐齐哈尔打到海伦，从海伦打到巴彦，一直到1932年夏天，日军始终不能奈何这个马小个子。现在终于毕其功于一役，日军上下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实际上在日伪内部并非没有怀疑的声音，日军将马占山的首级割下，挂在海伦城头示众。但是熟悉马占山的伪军军官有人看过以后觉得不像，这种看法日军也有耳闻。然而此后一连一个多月，再无马占山的丁点消息，连中方报纸也报道了马占山将军牺牲的消息。于是关东军上下终于把疑虑放在一边，将这一战果汇报到东京，一直送到了天皇面前。然而就在日军欢欣鼓舞之时，中国方面忽然传出消息，马占山出现在龙江纳河，再次调集兵力和李杜合作 反攻哈尔滨。这马占山怎么又活过来了？日军上下一片的喊叫，称这是中国人的障眼法，不过是弄个假的马占山以壮声势而已。然而在攻击作战中，马占山军一如既往的凶狠，围住日军松北重镇拉哈一困就是半个月。这架势在当时的义勇军中又非马占山本人不能为也。嘴硬之下，不免有些日本人也要暗中狐疑。马占山将军当然没有死，全面抗战之后他还要指挥东北挺进军反攻大青山，驻守哈拉寨，抗战胜利以后还是他促成了北平和平起义呢。那么这出闹剧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战死在罗圈甸子的是另一名原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的重要幕僚韩树鹏将军，也就是韩嘉林。韩嘉林字树鹏，因此资料中多称韩树鹏。他祖籍山东，生于吉林省梨树县，16岁开始追随当时担任骑兵连连长的马占山将军，后到沈阳东北军官养成所学习，毕业以后任马占山的副官长。1930年韩考入沈阳东北高等军官研究班深造，918时冒死逃入关内，辗转找到黑龙江省省主席54军军长万福林。万福林预留韩嘉林在53军任上校副官长，韩嘉林却坚持要回东北敌占区参加抗日斗争。此时张学良虽然对抗日作战仍持消极态度，但已有所转变，开始暗中资助支持在东北的抵抗力量。1931年10月下旬，韩受张学良、万福林委派，经历重重风险，穿越日战区，回到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从此跟随马占山将军转战黑省各地，并多次冒险往返于内地和黑龙江之间，可算是马占山和张学良之间的联络员。他还曾经安排马占山等将领家属秘密转移到天津。1932年2月，韩树鹏任少将参议，在马占山总部参与军机，并负责保管印信、重要机密文件等。马占山在罗圈甸子遇伏时，韩树鹏正跟随在其身旁，共同指挥部队突围成功。不料日军利用马蹄印追击，三天以后再次突袭马占山总部，激战中总部被冲散，韩树鹏率总部部分人员向北冲出重围，因其人数较多且携带部分资助，被日军误认为是马占山的本阵，遭到重点追袭。韩率军经过连续急行军，认为已经把日军甩掉了，却不知道日军正在其后蹑足紧随。28日晚，韩树鹏部行至庆城县东山罗圈甸子时，因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乃行宿营，不意29日拂晓追兵急到，部队正在民房内宿营酣睡之际，被日寇重重包围，遭到突然袭击。被惊醒以后，韩树鹏等全体官兵凭据村落房屋围墙奋起战斗，全体官兵拒不投降。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几乎悉数战死或被杀害。这并非文学修饰，而是当时战场情况的写实。正是由于中国官兵几乎全部为国捐躯，日军根本无法找到活着的中国兵确认马占山是否在其中。韩树鹏将军身负重伤数处，有裹伤再战，最后面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5岁，是为抗战开始以后阵亡的第一个中国将级军官。画面翻译说明如下： 拼死周旋试图突出重围的马占山军遭到连续围击，已如袋中之鼠。对其最后一击是1942年7月上旬从海伦出发的步兵第15联队发出的。该部队跋涉旷野搜寻敌军，第六中队于25日与大约800名敌军遭遇，对其发动奇袭以后迫其退入东北方面的森林之中，继而追踪敌之足迹，一次一次发动追袭。29日拂晓对敌军占据的独立房子发起攻击，但敌军抵抗意外顽强，如穷鼠啮猫之势，中队官兵死伤累累。这时候富冈鸟松上等兵愤然对左右战友说，让我来吧，今天就当个肉弹战士好了。说着提起四枚手榴弹，冒着纷飞的敌弹一步步冲向那座房子。到达投掷距离的富冈猛然投出手榴弹，这一弹正中独立房屋，剧烈爆炸声中一直令我军苦苦难制的敌机枪被炸得冲天而起。就在这一瞬间，富冈上等兵的腿部中了一弹，但他仍无惧色，继续投出第二弹，数名敌军被炸死，但自己胸部也中了敌军的第二弹。神一样的这名上等兵全身浴血，又投出杀敌的第三弹，但勇士自己也连中三四弹，终于像大树一样倒下了，随成光荣的战死。以上文字当中尽管是对日军的溢美之词，但已经从字里行间体现出了韩树鹏将军所部在此战当中的英勇顽强。他们在最后一刻仍为自己的生命向日军索取了高昂的代价。这一战根据战后的航拍照片，可见韩树鹏将军据守的房屋位置孤立，因此难以突围，可能是参战官兵大多牺牲的原因之一。和韩树鹏同时阵亡的还有中校秘书李继渊、少校参谋童玉衡、少校副官刘景芳、连长于俊海等。其中李继渊是韩树鹏介绍到马占山部队的共产党员，这支部队只有少数官兵躲过日军搜索后归队，带回了韩树鹏阵亡的消息。韩树鹏向北冲杀的同时，马占山于混乱之中向东突围，因遭遇日军阻截，在最危险时马匹也被打死，身边仅剩一名卫士，并遭到四名日军的追击。马占山施展在绿林中练出的手段，在一片树林中静静等待日军搜索人员松懈，而后和卫兵突然出手，将四名日军全部击毙，夺其战马撤入深山。幸遇也突围入山的部将台滨山、参谋处长荣玉群以及随从卫队的部分人员合兵共计42人，他们进入深山古林，从无人区行军40多天，千辛万苦死里逃生，最后终于到达尚未沦陷的龙门县，收集部队继续抗日。当时曾有很多人因马占山在1932年春曾接受伪满的官职而怀疑他的抗战态度，尽管一个月以后马吉重新举旗抗日，仍难以洗清自己。但这次九死一生的血战之后，马占山依然在万分艰难中坚定不移地领导黑省抗战，为他赢得了大多数国人的重新信任。但日军一直坚持马占山未死是中方的造谣，直到1933年4月撤退到苏联的马占山辗转到达德国柏林，这出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关东军只得承认出错，并被指欺骗天皇。918事变中的功臣日本陆军中将多门二郎为此被转入了预备役。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马占山将军在陕西省府谷县哈拉寨驻防， 曾专门修建了一座忠烈祠，供奉部下抗日牺牲的烈士，其中放在最前面的几位韩树鹏将军和刘桂武将军的牌位。傅作义将军为该祠题写了浩气长存碑文，这座祠堂至今仍然保留在清水川的岸边山脚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日本一亿人的昭和史中，保留了一张当年抵抗战士的照片。这名抵抗者是受马占山的委派刺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郑孝胥的。事情的经过究竟如何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马占山坚定不移地领导抗战，赢得了国人的信赖。他还曾派人刺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日本一亿人的昭和史当中，保留了一张当年抵抗战士的照片。这张照片上，一名身着便装的中国抵抗者神情镇定，盘膝而坐。根据说明，这名抵抗者是受马占山将军委派刺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因为事机不密，不幸失败被俘。时在1932年9月8日，在照片上可以看到手枪等所谓的证据。郑孝胥，福建闽侯人，少有才名，清光绪8年及1882年的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巡查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以后以遗老自居，是支持溥仪复辟的股肱之臣。同时，由于他在清朝就与日本人过从甚密，而成为伪满建立过程中的牵线人物。因此，他在1932年就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他 他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他在伪满任职后被视为大汉奸，其旧时朋辈大多绝交。说起来，郑比后来接替他的张景惠还有些骨气，曾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满洲国获得更多自主权，因此为日方所不容，于1935年5月21日因病辞职，1938年死去。有种说法说郑之死为日本人毒杀，此说是否可靠存疑，但郑死前存款被冻结，家中被日本宪兵监视并限制出行，显然这汉奸的生涯也不是很愉快。1932年8月前，关东军总司令是本庄繁，此后接任的是日本陆军大将武藤信义。本庄繁，日本陆军大将，曾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与张学良亦相交甚厚。1931年任关东军司令官，积极策划侵略中国东北，提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满蒙自由国家方案。1931年9月，策划发动918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因侵华功劳，授勋一等旭日大绶勋章，受封男爵。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1945年11月20日自杀。武藤信义，日本陆军元帅，接替被义勇军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本庄繁后，镇压了东北义勇军主力的抵抗，又率军攻占热河，被日本人誉为满洲国的守护神。武藤信义是大正时代晋升的最后一个大将，1933年5月3日被授予元帅称号。7月27日，在自己军事生涯的顶峰，却得了黄疸病，死在了长春。参谋副长冈村宁次送灵柩回了东京，追授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8月6日追封男爵。无论刺杀的目标是哪个，都是足以震动整个东北的。历史上抗日志士刺杀关东军总司令的事件曾有多次，最著名的是1943年发生在黑龙江富锦著名的五顶山事件。当时隐藏在伪满军中的爱国志士长隆基孤胆刺杀伪满最高军事顾问日本陆军中将楠木石龙和伪满军事部大臣上将邢世莲，但由于子弹打中楠木口袋中的钢笔而失败。曾有长隆基战友回忆，当时楠木石龙被击毙应该是误传，楠木石龙战败时被俘后返回日本，1979年病逝。同时谋刺伪满国务总理和关东军总司令，这张照片上的刺客可谓胆大包天，他又是什么人呢？1932年对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实施刺杀的记录还真是有的，而且目标包括了关东军总司令及其他多名高官。策划这次暗杀的是与中国抗日力量结盟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关于刺杀的目的，从现在留下来的文献当中可以看出，是对破坏东方和平者严厉之惩戒，并使国联明了韩国民族反抗强日。带着这样的决心，金九于1932年4月派遣韩国爱国团团员柳湘根、崔兴植、李胜文和李胜发四人，趁国联调查团自上海抵达大连之机，刺杀到车站迎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及新任外相内田康哉。可惜的是，由于日方重视警戒， 这次行动由于事机不密而失败。按照礼仪，当时伪满总理郑孝胥到大连去参加迎接李顿的活动，他因此也成为这次刺杀的对象之一，是合理的推测。所以最初笔者曾怀疑这名照片上的抵抗者就是柳湘根等四人中的一人，但是此后的调查推翻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柳湘根等和马占山将军并无关系，同时日军破案以后迅速进行了审判和镇压。在提图照片拍摄的9月8日，四名行刺的朝鲜爱国团员都早已被杀，不可能出现在照片上了。因此这名照片上的刺客应该是在策划另一次刺杀行动中被捕的。从事件发生时间来看，他确有为马占山将军派遣的可能性。1932年9月，马占山将军正在黑龙江省西部的呼伦贝尔进行最后的抵抗。由于敌强我弱，单纯依靠残部部队获得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而马占山在东三省敌占区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从其能突破层层封锁，完成与李顿调查团的直接联络就可看出。所以采用这种非常的手段对日军和伪满高层进行打击，是一种具有可行价值的战术。不过从当时历史线索搜寻，这名刺客很有可能和马占山关系不深，而是与黄显生将军相交莫逆的原沈阳县公安局长张凤琪。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张凤琪祖籍山东昌邑，曾就读奉天高等警察学校，毕业以后结识了后来的义勇军创始人黄显生将军，很快成为莫逆。1930年春，黄显生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随即调张凤琪任沈阳县公安局长兼公安大队长。918事变前夕，沈阳形势日趋紧张。根据黄显生指示，张凤琪在沈阳城北组织了骑兵队，时刻准备抗击日寇。事变当夜，张凤琪向沈阳各公安局和公安部队传达命令，原地坚守，不准撤退，聚击日军。他自己亲自率队杀敌，同日军一直血战到9月21日下午，终因力量悬殊撤出城来。此后在黄显生的安排下，张凤琪回到沈阳担任警务局长，成为义勇军在沈阳城中的重要地下力量领导者，密谋里应外合。在1932年8月，接应义勇军反攻沈阳时，此时张凤琪秘密将家人送出沈阳，并对两个弟弟说，国难当头之日，大哥我是以身殉国，我们都不能畏缩，应各尽其责。我和二弟一起打鬼子，三弟在家好好照顾母亲。不幸就在此时，他的警卫员孟宪臣在饭店喝酒闹事，被日本宪兵队拘捕。日本宪兵打了孟宪臣几个耳光，这让他大为光火，口出醉话：你们日本人等着吧，咱局长说了，你们长不了。这句醉话引起日本人的警觉，突审完孟宪臣以后，日本宪兵立即投入侦办，最终将张凤琪等悉数抓获。作为主谋，张凤琪在拘留所里被整日轮番用刑，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却仍然不肯屈服。据曾经出入日本宪兵团的人员胡某回忆说， 有一次我去刑讯室给行动科长山野武夫送热水，正赶上他们在审讯张凤琪。这时张凤琪已是伤痕累累，满脸血污，他艰难但有力地说：我张某人身为一个县警察局长，有责任保护百姓安全。你们日本人侵占沈阳，我组织警察抗击你们，那是我的责任。投降这个词在我身上不存在，暗杀本庄繁是自然的，只是我没找到机会。张凤琪的牺牲是壮烈的，他被日军绑在沈阳故宫后荒地的树上活活烧死，人云故宫浴火天下知。仅仅几个月以后，1933年2月3日抗日决死队成员朴敏航、李昌国又在长春发动了一次暗杀，这次他们的目标直指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在他们制造的这次爆炸事件中，郑孝胥负重伤，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也险被击毙。这一事件在当时引发了较大反响，大公报发表专题评议，称安昌号之炸崇光、直田，朴敏航、李昌国炸武藤、郑孝胥，皆足以被耻仇仇之破而属亡国之痛，朝鲜尚有友人，日人自不能安枕。这段话前面所说的安昌号之炸崇光、直田，指的是1932年4月29日中朝联手在上海实施暗杀行动，炸死日本上海派驻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炸伤崇光奎、直田千吉等重臣。所谓前赴后继，大体如此。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拉哈镇属于黑龙江省讷河县，位于两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三江、嫩江、龙门江、博荣江交汇之处，今天共有总人口5万人，域内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因濒于嫩江，故水域辽阔，砂石资源极其丰富，素有沙城之美誉。总的来说，拉哈小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并不起眼，然而在东北的抗战史上，地处冲要的拉哈却曾经是一场大战的战场。1932年11月马占山和苏炳文东西呼应，发起了对齐齐哈尔的大反攻，也是义勇军历史上对东北省会的最后一次反攻，主战场就在拉哈。现代作家中较早提到拉哈的可能是李敖，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张学良背黑锅一节，提到江桥抗战以后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抵抗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多门中将总指挥率长谷旅团、石野旅团、闲前部队、朝鲜军演松第七飞行连队、太刀喜第四飞行连队、平壤第六飞行连队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11月19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800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李敖先生写东西激情澎湃，有时难免夸张，上面这段文字说得模糊，但提到了马占山率领的义勇军曾经在拉哈和日军打过一场大仗，此事是真是假呢？如果是真，是何时发生的？ 战果真的有这么大吗？中方记载中果然有拉哈之战的记录。这一战发生于马占山将军在1932年10月发起的反攻齐齐哈尔之战中，距离918事变已经整整一年。此时这个绿林出身的中国将军不但依旧在黑土地上战斗，而且在完全没有响弹接济的情况下竟然发动了对黑龙江省会的反攻，实属不可思议。在黑龙江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等文献当中这样记载，1932年9月23日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兼海满陆护路军司令苏炳文在海拉尔召集主要军官集会，10月1日举行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正式举旗抗日。日军当地调集重兵前往镇压，双方在大兴安岭隘口展开战斗。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满地区的抗战吸引了大批日伪军，使远在龙门的马占山有了充分的休整时间，他重新组织兵力，对日军发起了新的攻势。他重整兵力，组成四路大军围攻省城齐齐哈尔。东路以邓文领导的第一军为主攻占安达镇，西路由苏炳文张殿九部进攻富拉尔基，南部由第三军李海清部攻打昂昂西，北部为主攻部队由马占山亲自督率第四军徐海亭和南廷芳、韩玉禄等各路义勇军攻打拉哈站，计划拿下拉哈以后沿齐克路南下，会同东西南各路围攻省城齐齐哈尔。所谓大战拉哈只是1932年后半年义勇军发动的一连串进攻之一，泰安、木棱、敦化处处都是义勇军奋力反攻的战场。由于日军兵力不足，马占山军势如破竹，先后攻克拜泉、克山、讷河、安达、青冈、通北、龙镇、巴彦，于10月20日到达拉哈站附近。日军小泉联队2600多人驻守于此地，全力阻击马占山的进攻。此时李海清与邓文两军已于10月1日2日先后攻占了昂昂西和安达，苏炳文拿下了富拉尔基，形势大好。马占山于是亲自指挥对拉哈的进攻。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拉哈之战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义勇军的装甲列车又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尉迟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人难忘朝朝暮暮。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